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海风轻轻吹》，穆玄甫带出的《喊一声我的三峡》，范玲玲演唱的《十五的月亮十六圆》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岁月袅袅，海帆点点滚， 点点滚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灯塔闪晴，船儿排成队。 我们在海上高举希望，我们在大地撒点汗水，把一串串丰收。把一串串欢笑，打开麦当劳宝堂，等我们双双运回。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轻轻吹， 海风翩翩飞， 海风翩翩飞， 一弯细月光洒，海湾银色美。 我们在海上播种理想，我们在大地增长智慧，把愉快的劳动，把美好的生活，记忆着好的山山月光，把海天亮的光辉。

咿啦嘛咿啦，哈啦啦咕啦咿啦啦咿啦，哈啦啦咕啦咿啦呀呀，啦啦啦。 的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，从山上滚下来，哎呀呀，你的歌声好像玫瑰花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木叶声声飘》。

飞来的小凤雁啊，不落长江，不呀不起飞。要说起义是个大美丽，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杨洪基演唱的《月之故乡》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上一个月亮，水里一个月亮，天上的月亮在水里，水里的月亮在天上。